第五集，隐匿的城市。危急关头，拯救他们的人悄然而至，那些人无声无息地移动着，仿佛一股蓝色、白色与银色的浪潮凭空出现。杜隆坦听到熟悉的箭矢尖笑着划破空气，瞬间食人魔的吼叫从满含怒气变得充满痛苦。十几支箭扎在他身上，在食人魔硕大苍白的身躯上显得十分微小，但是食人魔停止了对他们两个的追杀。他大吼着试图拂掉身上那些讨厌的东西。一个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虽然杜隆坦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但他听得出那是一段咒语，这让他寒毛直竖。突然之间，天空中布满了闪电，但与杜隆坦所见过的萨满召唤来的闪电完全不同。蓝色、白色与银色相间的能量围绕着食人魔噼啪作响，像一张网一样不断收拢。那头怪物又吼了一声，倒了下去，大地一阵震动。杜隆坦认出救他们的是德莱尼人。那些德莱尼人跳下坐骑，向倒下的食人魔走去。他们穿着金属制的板甲，上面反射着魔法能量冰冷的色彩，令杜隆坦为之目眩。剑光闪烁，更多的魔法咒语和指令在周围响起。杜隆坦不禁闭上了双眼，免得自己因为这景象而发疯。一切终于安静了下来，杜隆坦睁开眼睛，发现食人魔已经死了，他的双目仍然睁得溜圆，舌头从他张着的大嘴里伸了出来，浑身都是红色的鲜血与焦黑的灼痕。太安静了，杜隆坦甚至能听到他自己和奥格瑞姆杂乱的呼吸声。两人面面相觑，都被他们刚刚看到的场景震慑住了。当然，他们俩曾经都见过德莱尼人，但只是远远一瞥。德莱尼人时不时会拜访各个兽人氏族，前来用他们精心制作的工具与武器，以及石雕饰品，与兽人们交换森林动物们的厚重兽皮、颜色鲜艳的编织毯子，以及兽人们从土地和岩石中收集到的一些天然材料。在各个氏族中，这种交易都是大事，但只会持续数个小时。这些蓝色皮肤、语调柔和、怪异的引人注目的德莱尼人并不寻求亲密往来，也没有氏族领袖曾经邀请他们留下接受款待。他们之间的关系真诚而疏远，大家似乎都对此十分满意。德莱尼的领队正大步走向杜隆坦，杜隆坦正坐在地上，注意到了他之前在远处观察德莱尼时从未注意到过的一些细节。他们的双腿并非笔直地从躯干向下延伸，而是向后弯曲，仿佛塔布扬的双腿。末端是闪着蓝光的分叉蹄子，从上到下都包裹在金属之中，还有一根粗壮无毛的尾巴正在前后挥动。尾巴的主人正在向他俯下身来，伸出一只强壮的蓝色大手。杜隆坦眨了眨眼睛，对着德莱尼人的蹄子和尾巴愣了一会儿，然后自己爬了起来。他看到那个人头顶生着奇怪的板状骨甲，仿佛是从头上长出来的头盔，黑色的头发与胡须垂在一件色彩斑斓的战袍上，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闪烁着光芒，颜色仿佛冬季的冰湖。 你受伤了吗？ 受伤的只有我的自尊 啊！你们两个离家很远了，太阳也快要休息了，你们是哪个氏族的？ 我是双狼氏族的杜隆坦，这是黑石氏族的奥格瑞姆。 两个不同的氏族，你们是因为在挑战对方才到了离你们各自的家这么遥远的地方吗？ 是也不是，我们是朋友。 朋友？一对来自不同氏族的朋友？ 是的，这不合传统，但也不是禁忌。 我同意。 刚刚我已经吩咐卫兵去你们氏族报信了，他们会给你们的家人报平安，你们可以明天再回家。在此期间，我很高兴能够以德莱尼的方式招待你们。我是瑞斯塔兰泰尔莫的卫队队长，我的城镇经常与你们两个的氏族进行交易。很遗憾，我不记得见过你们两个，不过当我们来到你们领地上时，兽人小孩子总是对我们十分警惕。 我谁都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 但你刚刚被食人魔吓跑了。不过这是明智的，如果你们没有逃跑，我们明天送回给你们家人的就不是两位健康强壮的兽人小伙子，而是两具尸体了。恐惧没有什么可耻的，只要别让恐惧阻止你们做出正确的事。而在你们所处的那种情况下，逃跑绝对是正确的选择。 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，变得更加强壮，到那时就轮到食人魔害怕我们了。 我完全同意，兽人们都是强大的猎手。来吧，在夜晚的泰罗卡森林里有些危险，哪怕是泰尔莫卫队也不愿面对，我们走吧。 虽然非常疲惫，杜隆坦还是竭尽全力使自己跑步的速度保持稳定，他今天不能再丢一次脸了。他们跑了一会儿，太阳最终还是在一片先是赤红，随后是亮金，最后是紫色的光芒中沉入了地平线。他时不时地抬头张望，努力不显得失礼，但内心依然对这些德莱尼充满了好奇。同时，他们一直期待着看到城市的痕迹，那些传说中的有不计其数的旅行者的双脚踩踏出的道路，照亮道路的火堆路标，夜空中的建筑剪影。可他什么都没看到。他们继续前进着，杜隆坦突然感到一丝恐惧。如果那些德莱尼根本就没打算帮助他和奥格瑞姆怎么办？如果他们其实是想要捉住他们俩，用来勒索赎金怎么办？又或者他们打算做一些更糟糕的事，比如把他俩献祭给某位黑暗邪神，又或者…… 我们到了。 瑞斯塔兰的话打断了杜隆坦的思绪，他看到瑞斯塔兰跳下坐骑，跪在地上拨开一些树叶和松针。奥格瑞姆和杜隆坦疑惑地互相看了一眼，他们仍然在森林里，没有城市，没有道路，什么都没有。两名兽人打起精神，他们做好准备，虽然有可能寡不敌众，但他们可不会坐以待毙。瑞斯塔兰仍然跪在松针层上，他找到了一颗美丽的绿色水晶，水晶被小心地藏在森林里那些日常堆积的碎屑中。杜隆坦盯着水晶，沉迷于它的美丽，感觉水晶的大小应该刚好可以纳入他的掌心，让他忍不住想要触摸它，感受它光滑的表面，感受它奇怪的脉动传进他的手心。不知为何，他知道这将为他带来他从未感受过的宁静。瑞斯塔兰念出了一串音节，这些音节深深地烙在了杜隆坦的脑中。 黑拉门萨米尔索雷拉马卡。 突然森林开始闪烁，像是有人突然朝湖面平静的倒影里抛了一块石头。杜隆坦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，他眼前的景象闪烁得更厉害了。突然之间，森林与树木全都消失了，出现了一道宽阔平坦的道路，一直向山上延伸。这条路通向一个地方，那里有着杜隆坦从未梦想过的景象。 我们位于食人魔领地的正中央，虽然许多年前这座城市建立起来的时候还不是如此，但是这样做会减少很多麻烦。 但是这是怎么做到的？ 简单的幻想，仅此而已，一个光影的小把戏。眼睛并不总是可靠的，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，光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存在的事物，但是光与影是能够被那些了解他们的人操纵和引导的。通过说出咒语与接触水晶，我改变了光线照在岩石、树木与地形上的方式，因此 你的双眼才能够看见那些与你之前看见的事物全然不同的东西。来吧，我的新朋友们，到你们的族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来，踏上通向我们家园的道路吧。